弟兄姐妹早上好， 弟兄姊妹早安。 若干年前在我工作的那个制药公司， 若干年前在我工作的公司里面， 那有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呢，它的一个叫做 Substance P 的一个物质， 有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一个叫做P 物质， 有可能是治疗忧郁症的一个药物， 有可能呢是治疗忧郁症的药物。 所以消息传出去之后， 所以消息传出去之后， 公司的股票就飘升， 咁咧个公司个股票咧就升得好高。 那不但如此呢， 唔单止如此， 那其他的公司也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纷纷的仿效。 咁咧，其他嘅公司知道咗呢个消息之后咧，又纷纷嘅仿效， 都试图来抢占这个市场， 都系想抢占呢个市场。 据估计呢，这个市场如果这个药做成，大概会有几十亿美元的这样的收益。 咁样呢个药咧，如果做成咧，系有几十亿美元嘅收益。 可见忧郁症在美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以见呢，忧郁症呢在美国社会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据统计呢，在美国大概有一千万的人有这样的问题。 据统计呢，在美国大概有一千万的人有这样的问题。 忧郁症是如此的严重。 忧郁症是如此的严重。 那有些人没有患得忧郁症，但是常常经常会有心情不好、情绪长期低落的情况。 有些人就算话冇完真正的忧郁症，但是咧佢哋嘅情绪时时都会系低落。 那有统计数字说，这样的人大概超过所有人口的50%。 据统计话咧，有咁样嘅人咧，大概喺人口统计里边知道，大概有一半以上。 所以现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 这个现代社会是快速发展的社会， 所以每个人都面临很多的压力， 每个人都面临很多压力， 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冲突， 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医学上规定说，如果一个人在七天之内， 在医学上来看法呢，如果一个人在七天之内，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就感觉到经常的情绪不好， 咁如果冇咩特别原因咧，佢会感觉到经常情绪唔好。 所以这已经是有轻微的忧郁症的表现。 其实呢个已经系轻微嘅忧郁症嘅表现， 就应该提醒注意。 就应该提醒注意。 我不是心理医生， 我唔系心理医生， 我也今天不想谈论关于忧郁症的问题。 今日亦都系唔想谈论忧郁症嘅问题。 但是情绪低落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必须要面对的。 但系情绪低落咧，系我哋每个人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要面。 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不例外， 作为基督徒也都是不例外。 有人认为说，如果一个属灵的人的话， 有人以为如果一个是属灵的人的话， 他就不应该情绪低落， 他就不应该情绪低落。 他如果来到教会来服侍的话， 他如果来教会服侍的话， 他每天都应该欢喜快乐， 他每天都是应当欢喜快乐。 没有错的， 是没错， 理论上应该如此， 理论上应该是如此， 但事实却不尽然， 但是事实却不然。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来服侍的话，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服侍的话， 你参与教会的事工， 你参与教会的事工， 这是人类最美妙的一个活动， 这个是人类最美妙的一个活动， 这是人生你最有价值的意义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人生里面最有价值意义的事情。 但是毫无例外， 但是毫无例外， 你也会同样面临的压力和冲突， 你也都是会面临压力和冲突。 所以怎么样学习在一个侍奉当中能够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所以怎样能够在侍奉中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呢，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 是不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绝对不会心情低落呢？ 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绝对不会心情低落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圣经当中的人物，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圣经里面的人物， 他就是以利亚。 这个就是以利亚。 那以利亚在前面两个星期，那我们的林牧师跟何牧师都有讲到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个系列的前两部分。 我在前两个星期我们的其他的牧师都是林牧师都是讲到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前面的事情。 今天我们来继续看这个先知的这个生平。 我们今天再继续看这个先知的生平。 那么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呢，是以色列王国非常黑暗败坏的时代。 他生活的时代是以色列王国，这个是非常黑暗的时代。 从国王到平民 到下为上，从上到下是全然的败坏。 就是从国王到底下最低的贫民都是全国败坏。 他们忘记了他们祖宗的神， 他们忘记了他们祖宗的神， 他们自己去拜巴力， 他们自己去拜巴力。 这个事情到了一个地步，所以上帝就用以利亚来呼唤以色列来归回他们祖先的神。 他们的败坏到一个地步，神是叫以利亚去呼唤那个以色列民，是再一次归回他。 在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之前，就是以利亚服事的一个高潮。 我在我们讲这段经文之前呢，就是以利亚服事神一个高潮。 那个时候是在什么呢？是在加密山上。 那个时候在加密山上。 那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 以利亚和巴力的先知 来斗法， 来斗法。 所以他就把以色列人叫到山上说，看一看哪一个是真的神。 所以他们就叫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到山上，叫他们看看哪个是真神。 于是他把祭物放在祭坛上， 于是他们将祭物放在祭坛上。 那么巴力的先知有450人， 有450个巴力先知。 那以利亚只有一个人， 以利亚只有一个人。 他说如果巴力真正的上神的话，那么就让他从天上降火把这个祭物烧掉。 他们的协议就定义呢，就是说如果说巴力呢是真神的话呢，就叫他从天上降火将那个祭物烧了。 所以那些先知是又唱又跳的，一定要祈求他们的神来行这个神迹。 所以那些巴力先知呢就在那又唱又跳来祈求他们的神来行这个神迹。 不过折腾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过了半日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所以以利亚说，你看你们的神肯定睡着了。 所以以利亚呢就说，可能你们的神是睡着了觉。 到了以利亚的时候，他把这个祭坛的这个柴浇上水，又周围挖上沟，全都灌满了水。 到以利亚的时候呢，他呢就叫人将在个祭坛上的柴火柴身冚唪唥是用水整到湿晒，另外周围是挖沟，然后再上加上水。 于是他就举手祷告以色列的神， 他就举手祷告以色列的神。 所以有火从天上降下，把祭物全部烧。 有火从天上降下，将祭物全部烧晒。 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这样子说，这个原来这个是真神。 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看见这样的就知道，原来这个真是真神。 所以就以利亚说，就把那些巴力的先知抓住。 所以以利亚就叫他们将那些巴力先知抓住， 全部杀掉， 全部杀晒。 从这个结果看，好像以利亚是大获全胜。 咁咧，从呢个事情嚟睇咧，好似以利亚大获全胜。 但是事情根本都没有改变。 但系事情根本冇改变。 所以当时的王后耶洗别就说，发誓一定要以利亚的人头。 当时嘅王后耶洗别发誓一定系要以利亚嘅人头。 不但没有悔改， 唔单止佢哋冇悔改， 反而变本的加厉迫害， 反而变本加厉 迫害上帝的先知， 也迫害上帝的先知。 所以呀，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人呢就完全的崩溃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以利亚他的心态完全崩溃。 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这个国家居然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 这个国家和整个国民一点悔改的心都没有。 以利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一点的意义都没有。 咁以利亚叫佢，以利亚觉得佢自己所做嘅一啲意义都冇。 于是他就仓皇的逃跑。 于是佢仓皇逃跑。 他逃到哪里去呢？ 佢逃到边度呢？ 他要逃到何烈山去。 佢系逃到何烈山嗰度。 所谓的何烈山，就是当初摩西领受十诫的那个西乃山。 嗰个何烈山呢，就系当初摩西领受十诫嗰个西乃山。 所以他是一路的这样的逃跑， 他就是一路这样的逃跑。 所以今天接下来的这段经文， 所以今天接下来的经文呢， 就是以利亚在这个所谓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上， 就是以利亚在何烈山上 看到这个跟上帝的一段经历， 跟神的一段经历。 在这段经历当中， 在这段经历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那以利亚的这个遇到的问题， 以利亚所遇到的问题， 他所谓的情绪的低落， 他的情绪低落呢， 基本上是从三个方面来产生的。 基本是从双方从 三个方面， 从三个方面产生的。 那这三个方面包括他对自己的认识， 这三方面包括他对自己的认识， 也包括他对其他人的认识， 也都包括对他对其他人的认识， 也包括他对周围环境的认识， 也都是包括他对周围环境的认识。 所以他的这个认知 是有明显的扭曲， 所以呢，他对这些这样的认知呢，有明显的扭曲。 这是大概我们在平常情绪低落时常见的情况。 这个在我们平常人情绪低落常见的情况。 我们可能和以利亚不有完全一样的问题。 我们可能和以利亚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常常是在这个三个方面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景况。 但是我们事实在这三方面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景况。 产生了偏差。 产生偏差。 所以以利亚情绪低落实际上是有个很好的理由。 所以呢这个以利亚情绪低落呢，在表面上好像是很表面很好的理由， 但这个理由不一定是最正确的理由。 但这个理由不一定是最正确的理由。 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一点。 所以我们看第一点， 就是以利亚对自己的认识。 就是以利亚对自己的认识。 所以以利亚对自己的认识的误解是，他认为他做了一个事工，他付出了努力，他应该看到一个结果。 以利亚他的误解就是以为他自己做了一个事工，应该看到一个结果。 所以上帝借着以利亚行了很多的神迹。 上帝借着以利亚行了很多的神迹。 所以想利用这个神迹把这个国家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来。 他就是想用这个神迹将这个国家带回到神的面前。 但是即使这样，这个国家仍然像一个失控的火车一样。 但是这个国家仍然是好像一个失控的火车一样， 就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 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 所以你看以利亚情绪低落是有充分理由的。 所以你看到以利亚情绪低落呢，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个国家简直没救了， 这个国家真是没救药。 但是理由充分不一定是完全正确， 但是理由充分不一定是完全正确。 这也就是他常常会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会看事物会有些扭曲的一个常有的情况。 很多人呢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看事物是有扭曲。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任何的事物，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完全客观的看待一个事物。 所以呢，我们看事情呢，我们是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能够百分之百客观的正确。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物，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物 有观察， 有观察， 然后把这个事物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然后将这个事物放到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们都会经过处理的， 我们都是会经过处理， 然后再储存起来， 然后再储存起来。 所以经过处理之后的这个信息， 经过处理之后这个信息， 经过处理之后的这个印象， 经过处理之后的印象， 多少都有些主观的成分， 都是多少都是有些主观的成分。 千万不要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看法都是百分之百正确。 所以我们要时时记得我们所自己的看法呢，不是时时都是百分之百 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客观， 没一个人是百分之百客观的。 但是以利亚是明显的出现了严重的扭曲， 但是以利亚就明显的出现了扭曲。 所以我们可以看经文第十节讲到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在第十节我们看见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 你看到这里讲， 我看到这里讲， 他这里看到不是说上帝怎么样的使用他， 他不是讲到上帝怎样使用他， 是他自己怎么样为耶和华发热心。 他说他自己怎样为耶和华大发热心。 你看他发了热心却落到这样的地步，他觉得自己的很悲惨。 他想到他自己大发热心，然后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觉得很悲惨。 很自然，我们希望付出了努力就要得到结果。 好明显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自己付出力努力呢，就应该得到结果。 但是我们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个堕落的世界。 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 所以我们付出了努力， 所以我们付出的努力， 我们的努力和结果， 我们的努力和结果， 往往是不成比例的， 往往是不成比例的。 这个对于我们基督教，我们来服侍神的事工来说，尤其的正确。 这个对我们侍奉神方面呢，尤其正确。 因为我们不但要对付人的问题， 因为不单止我们要对付人的问题， 我们实际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实际上呢，是我们处在属灵的征战上， 是一个黑暗势力的征战， 是与黑暗势力的征战。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看到我们所要的结果。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能够看到我们所要的结果。 所以上帝的标准和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上帝的标准和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不同的。 这个世界是往往以 结果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 这个世界呢，时时是以结果来衡量一个人的成败。 但上帝不是以结果来衡量我们。 但是上帝不是以结果来衡量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所以教会兴旺的时候，我们要服侍。 教会兴旺的时候，我们要服侍。 因为教会兴旺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到果效。 教会兴旺的时候，很容易看到果效。 但教会平淡的时候，我们更要服侍。 但是教会平淡的时候，我们更要服侍。 因为上帝所做的工作不是以结果来衡量我们， 因为神的工作是神不是以结果来衡量我们。 所以当我们看不到那个明显结果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不看到明显结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难够最困难能找人出来服侍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是最难找人出来服侍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服侍。 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要服侍， 不应该轻易的放弃， 不应该轻易的放弃。 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事情。 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 当时有5位的宣教士去南美洲宣教。 当时有5位宣教士去南美宣教。 这5位呢，当年都是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这5位呢，都是他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所以他们很有才气的， 很有才气， 也很有一颗服侍的心， 也都很有服侍的心。 他们就想把福音传给当时在南美这个地区的有一些这个部落哈，跟对外界比较隔绝的部落这样的土著人。 他们是想将神福音传给南美一个地方的比较好偏僻的蛮荒人。 但是当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未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被当地的土著人给杀了。 就被一些土著杀了。 消息就传回了美国。 消息就传回到美国。 于是引发了一场很大的争论。 于是引发了一场很大的争论。 说这5个人的话值得不值得。 就他们就讲到呢，这5个人这样牺牲值不值得。 他们这么年轻。 他们这么年轻。 在美国如果他不出去的话，应该有很好的前途。 如果在美国如果不出去的话呢，在美国有很好的前途。 跑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 去到那里传福音。 什么都没做，自己先把命丢掉。 什么都没曾做到，就将命丢了。 这个是不是划算的？ 这个是不是划算呢？ 但是正当这些人做这个讨论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做讨论的时候。 所以那几个宣教士的遗孀啊。 他们这几个宣教士的遗孀， 他们就说我们要继承丈夫的遗志，我们要去那个地方继续来传福音。 他们就表示说我们要继承我们丈夫的遗志，我们要去复原他们那个地方继续传福音。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几个宣教士的工作真是毫无意义。 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几个宣教士的工作毫无意义。 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却不是如此。 但是从上帝的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却不如此。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所以上帝在当地的土著人中就打开了个福音的大门。 所以神呢，就在当地的土著呢，就打开福音的大门。 所以10年20年之后。 10年20年之后。 福音已经在那个地方深深地扎了根。 咁呢，福音已经系喺个地方深深扎根。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来服侍主的话，不是以结果的和事工的成败来论英雄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服侍呢，唔系以结果成败系论英雄。 因为上帝不是如此的看我们。 因为神系唔系如此睇我哋。 只是我们不但如此，我们怎么样的看自己？ 唔单止系咁样，我哋要知道点样睇自己， 也在于我们怎么样的看周围的环境。 同埋我要知道点样睇周围嘅环境。 下一张 slide 哈。 跟住， 那在以利亚，我们知道他看到周围环境的时候， 以利亚睇到周围环境嘅时候， 他也非常的失落。 佢亦都系非常嘅失落。 我们可以看到第十节， 我哋睇到第十节。 第十节讲到说，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我们讲到，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所以，当以利亚看的时候，他看到整个的国家是完全的黑暗。 他以利亚放眼睇去，整个国家是黑暗， 所以一点的希望都没有， 一啲希望都冇。 他说的完全是事实， 他讲的完全是事实， 但是他却忘记了上帝却一直在当中工作。 但是他忘记了神一直的在这作工。 上帝借着他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 神是借着他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 那当这些神迹行出来之后， 神迹行出来之后， 以色列人没有悔改的时候， 以色列人没有悔改的时候， 以利亚就完全的这样的失望。 以 以色以利亚就完全嘅失望， 他看不到上帝的工作了， 佢睇唔到神嘅工作。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上帝可以用神迹奇事来改变一个世界， 神系可以用神迹奇事来改变世界， 但不是说他只能用神迹奇事来改变一个世界， 但系唔系话佢只能够用神迹奇事来改变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当以利亚在这个洞中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个山洞之中的时候， 第十一节就讲到说， 第十一节就讲到话， 说你出来站在山上，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 当上帝让他的先知出来的时候， 当神叫他先知出来的时候， 他就向他显示， 就向他显示， 首先是有烈风大作， 首先是烈风大作， 第十一节后面又有崩山碎石， 跟着有崩山碎石， 接下来却讲， 跟着来讲， 说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所以上帝不在那当中， 所以上帝不在风中， 风后又有地震， 风后地震， 又说耶和华也不在其中，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于是第十二节又讲地震后又有火， 十二节又讲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但是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但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这里微小的声音， 这里的微小的声音呢， 在希伯来这个原文当中， 在希伯来原文当中， 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很寂静的声音， 意思呢就是 寂静安静的 一个好寂静的声音， 所以有声音又会有很寂静，这个是怎么个意思呢？ 就话有声音又话好寂静，这个咩意思呢？ 是跟上面的那些个神迹来相比，这个是一个安静的时间。 同上以上的神迹来相比呢，这个是安静的时间。 所以从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声音像以利亚知道，以利亚马上就知道什么，上帝在这个安静当中。 所以呢，在第三节跟住讲，就知道了神是在这个安静当中。 所以这不一定是确实是一个声音。 所以呢，不一定是一个好像明显的声音， 乃是一个寂静， 乃是一个寂静， 神却在当中， 神却在当中。 所以这告诉你俩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 所以上帝可以在烈风当中， 神是可以在烈风当中， 上帝也可以在地震当中， 上帝应该可以在地震当中， 上帝也完全可以在烈火当中， 上帝应该可以完全在烈火当中。 但是他选择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在安静当中， 但是他选择是在寂静当中。 所以这里就说上帝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所以就叫我们知道上帝没停止工作， 上帝可以用神迹奇事来使以色列人归回， 神是可以用神迹奇事使以色列人归回， 上帝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使以色列人归回， 神也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叫以色列人归回， 他可以在我们察觉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当中工作， 他可以在我们察觉当中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工作。 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到，弟兄姐妹， 实在上好多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到 他仍然在我们当中工作， 他仍然在我们当中工作， 所以上帝没有停止工作， 所以上帝是没有停止工作的， 我们也不应该停止工作， 我也都是不应当停止工作。 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事情的消极的一面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只是看到事情消极的一面的时候， 所以难免会颓废沮丧， 难免会颓废沮丧。 当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的视野当中移去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将颓废在我们的神 的面前 除去之后， 你自然就看不到希望， 你呢如果在那个时候除去的话就看不到希望。 所以这是我们情绪低落的关键， 这个是我们情绪低落的关键， 我们不再看到上帝的作为， 我们再不看见神的作为。 这并不是说上帝没有在我们当中工作， 这个并不是说神没有在我们当中工作， 只是我们的脑海中看不到他的作为， 那是我们的脑海看不见他的作为。 当你看不到上帝作为的时候， 当你看不见神作为的时候， 那你自然会颓废沮丧， 你自然会颓废沮丧。 上帝仍然在做工， 但是神仍然作工。 上帝在哪里做工？ 神在哪里作工呢？ 我们就在哪里做工。 神在哪里作工，我们就在哪里作工。 所以以利亚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都不能够改变以色列国家的命运。 所以我们看见 以利亚行咁多嘅神迹奇事，都唔能够改变以色列嘅命运。 所以弟兄姐妹也不需要希望我们教会如果采取某一个项目、有一个节目、某一个措施，就可以完全改变我们的现状。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要知道，我哋教会并唔系能够话采取某某嘅措施项目，我哋就能够改变我哋教会嘅现况。 那不是不切实际 的，呢个系不切实际。 我们怎么样的服侍神？ 我们怎样服侍神呢？ 所以在合一的时候，我们来服侍他。 我们是在合一的时候服侍神。 当事情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 当事情不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也仍然应该要服侍神。 我们仍然是要服侍神。 这是我们服侍主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我们服侍主应该有的态度。 所以以利亚看不到上帝的工作，他就躲在了自己的山洞当中。 所以呢，以利亚看不见神的 工作的时候，他就躲在山洞里面。 弟兄姐妹，你的山洞在哪里？ 弟兄姐妹，你的山洞在哪里？ 你是不是也躲在自己的山洞里面？ 你是不是也都是躲在自己的山洞里面？ 你是不是也在看不到上帝的作为，于是你就说没有了希望？ 你是不是看见你没有看见神作为的时候，你就觉得失望呢？无望呢？ 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第十一节和第十五节，上帝给了以利亚两个命令。 是我们看见同十一节同埋十五节，我们看到神给以利亚两个命令。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命令。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命令。 所以当上帝给以利亚显示的时候，以利亚仍然没有得到上帝要给他的信息。 但是当神向以利亚显现的时候，他仍然未得到神要向他的给他的信息。 于是上帝又给了他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出来。 于是神给他个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就是出来， 你不要躲在山洞里面， 你不要躲在山洞里面。 第二个命令是第十五节说回去。 第二个命令就话在第十五节那里讲到，你要回去， 你应该做你应该做的工作， 你要去做你应当做的事情。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护照。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从我们自己躲藏的山洞中出来， 从我们躲藏的山洞里面出来， 要为神的事工而做，要出去， 我们要出去为神的事工而做。 所以在以前有一个弟兄来服侍教会， 以前有个弟兄来服侍教会， 因为遇到了一些的难处， 因为遇到一些难处， 他决定放弃这样的机会， 他就放弃这个机会， 所以他转换了另外一个教会， 他就转换另外一个教会， 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参与教会的事情。 咁佢发誓咧，以后再唔参与教会嘅事情。 他只要每个星期天来敬拜。 佢只要每个星期日嚟敬拜。 只要按时的来奉献。 按时嚟奉献。 他觉得就可以了。 佢觉得就够啦。 就不需要再敬拜。 就唔再需要再侍奉。 所以他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佢咁样过咗好多年。 后来主把他接走了。 后来主将佢接走。 所以这个事情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这个事情呢，也都讲给我们一个明显的道理。 所以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 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 所以有些人的生命，一个人活着，但是其实跟死了已经没有区别了。 如果一个人是他的生命的情况呢，是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因为他每天只是想到自己吃喝和享受的时候。 因为他每天只是想到自己吃喝享受的时候。 当在对于他去世界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的贡献的时候， 当他对世界他周围的人没有什么贡献的时候， 他只想从这个世界获取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想从这个世界取一些东西， 所以这样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样的生命再没有什么意义。 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人， 世界上再有另外一种人， 就那些人已经死了， 这个人他已经死了， 他们仍然活着， 但他仍然活着。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一些东西， 因为他在世界上留下了一些东 西，而这些东西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这个东西呢，是成为他们别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虽然他们已经过世了， 虽然他们已经过世 了，但他们在这世界上留下的东西仍然在诉说神的荣耀， 但是他在世上所留下的东西仍然是述说神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生命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即使他已经死去了， 这个这样的生命呢，虽然是已经死了， 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他们， 圣言上帝仍然是可以使用。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所以当以利亚看到周围的环境的时候， 所以当以利亚看到周围环境的时候， 他没有看到上帝的工作， 他没有看到神的工作， 同时他也没有看到 上帝在其他人生命上的工作， 同埋佢亦都冇睇到神喺其他人生命上嘅工作。 这是要讲第三点， 呢就讲到第三点。 所以上帝要兴起其他的人， 所以神系要兴起其他嘅人。 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和第十四节，以利亚这里面是完全相同的经文。 所以我睇同第十节同埋第十四节系完全相同嘅经文。 上帝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所以神问以利亚话：“你喺度做乜嘢呢？” 所以上帝实际上是讲你不应该在这里。 上帝话你唔应该再继续喺呢度。 你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佢话你喺呢度能做乜嘢呢？ 这里不是我差派你来的地方。 呢个唔系我呢个地方，唔系我差派你嚟嘅地方。 于是我们看到，在第十节的时候，十四节的时候，以利亚完全重复了第十节的怎么样同样的答案。 所以我哋睇第十四节咧，就睇见以利亚咧就完全重复咗喺第十节嘅同样嘅答案。 他为上帝大发热心。 他为上帝神大发热心， 但是以色列人怎样的背叛？ 但是以色列人怎样背叛？ 我们来看下面一句。 我们看下面一句。 只剩下我一个人。 只剩低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损索我的命。 他还要损索我的命。 哇，是不是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呢？ 他是不是真的剩低他一个人呢？ 这就是他看事物完全是个扭曲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看事物呢，是完全扭曲。 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请你翻到前面一章第十八章。 如果你有打开圣经的话，请你看到前面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第四节讲到。 第十八章第四节讲到。 当时以色列王亚哈，他有一个家宰叫俄巴底。 当时以色列人亚哈有一个家宰叫俄巴底。 乃是个敬畏神的人。 乃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当亚哈来屠杀上帝的先知的时候， 当亚哈来屠杀神的先知的时候， 他就亲自去保护这些先知。 他是自己亲自去保护这些先知。 有多少先知被保护了呢？ 有几多个先知被保护呢？ 第四节告诉我们有一百名，对不对？ 第四节讲到有一百名。 那第十三节我们再来看。 第十三节再来看， 是不是俄巴底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以利亚？ 是不是俄巴底将这个事情讲给以利亚听呢？ 所以以利亚知道不光是他一个人， 所以以利亚是知道不是光是他自己一个人， 光俄巴底保护的先知只有一百个， 他知道只是俄巴底保护的先知就有一百个了。 不但如此， 不单止如此，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所以上帝亲自的向以利亚来启示， 神亲自向以利亚启示， 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了， 他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留下。 有多少人呢？ 有几多人呢？ 有七千人之多。 有七千人之多。 所以当以利亚只看到有自己的时候， 所以当以利亚只是看到有自己的时候， 他竟然会自然会精神忧郁了。 他自然是精神忧郁， 但是不光他自己， 所以不是只是他自己， 有一百个先知， 有一百个先知， 而且还有七千个， 而且其实一共有七千个 敬畏神的人， 那些是敬畏神的人。 所以上帝的计划永远不会失败， 所以神的计划是永远不会失败的。 以利亚没有看到这一点， 以利亚没看到这一点， 他觉得自己被神所使用， 他觉得自己被神所使用， 他就可以重新的把上帝的国度重新的建立起来， 他就自己能够将神的国度重新建立起来。 实际上上帝使用他只不过是一个先锋而已。 其实呢，神使用他只不过是一个先锋而已。 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 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 和新约圣经里面， 还有在新约圣经里面 都有讲过用以利亚作为比喻，比喻哪一个人呢？那是施洗约翰。 都是有用以利亚来作比喻，是比喻哪个呢？就是施洗约翰。 所以比喻施洗约翰作为什么？作为先锋。 比喻施洗约翰是什么呢？是先锋。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 实际上以利亚也是耶稣基督的先锋， 其实以利亚也都是耶稣的先锋， 预备着主耶稣再来之前的工作， 预备主耶稣再来之前的工作。 所以上帝的工作不是由以利亚来带进来上帝到地上把上帝的国度来建立起来， 所以呢，神的工作不是叫以利亚将这个神的国度带进这个地上， 乃是他做一个先锋的工作， 他乃是做一个先锋的工作， 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 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以上帝的国度完完全全的在地上建立起来， 神的国度就会完完全全的在地上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来看下面一个slides 哈， 所以我再看跟着一个， 所以第十六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第十七节， 所以在我们看第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 所以上帝告诉了以利亚，他要继续做的工作。 所以神讲俾以利亚听，佢继续要做的工作， 要他去高三个人， 要佢去高三个人。 那第一个人呢，就是上帝使用的人，是亚兰王叫哈薛的。 第一个神要使用的人就是亚兰王哈薛。 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的王叫耶户的。 第二个就是以色列的王叫耶户。 那第三个呢，要他来高以利沙来接替他作为先知。 第三个就是要他高以利沙，是叫他去接替他做先知。 这个亚兰呢，是一个外邦的国度。 这个亚兰是外邦的国度， 是个完全不敬畏神的国度， 是完全不敬畏神的国度。 而且这个国家的军队是非常的残忍， 而且这个国家的军队是非常的残忍， 经常来欺压以色列人的， 经常欺压以色列人的。 但是上帝却要用这样一个王来完成他的使命， 但是神是要用这样的王来完成他的使命。 那第二个人呢，耶户。 第二个人耶户 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也都不是敬畏神的人。 那在以色列他做王之后呢，他为了政治的野心，他大行杀戮。 他作了王，在以色列王之后呢，为了政治的野心大行杀戮。 但是上帝也是使用他把亚哈王的王室全部的剿灭。 但是呢，神也是使用他将亚哈王全个王室剿灭， 把整个这样以色列的敬拜巴利的势力来消除， 是将整个以色列敬拜巴利的势力消除。 那只有以利沙是个神的仆人， 只有以利沙是神的仆人， 来接替以利亚做神的工作， 是接替以利亚做神的工作。 所以从上帝用的这个三个人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希望？ 所以我们看见呢，神所用的三个人当中看见什么希望呢？ 弟兄姐妹，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人， 但是看见神是可以使用任何人， 这是保明他的全权， 你是保明呢他的全权， 甚至一个外邦人的王， 就算是 外邦人的王， 一个不敬钱的人， 一个不敬钱的人， 一个敌对他的人， 一个敌对他的人， 他都可以使用， 他都是可以使用。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上帝必然可以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所以神必然是可以使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工作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神工作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知道上帝会不断地把工作传递下去。 我就知道神是会不断地将工作传递下去。 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我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叫传递信心， 是传递信心。 我想这是从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意象，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意象。 所以当我们教会目前现在还缺很多牧师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教会目前还缺很多牧师的时候， 我们自然希望说上帝把所有的牧师尽快带到我们当中。 我们就好表明明显的时候会想到呢，将要愿望神将很多的牧师快快带到我们， 特别是你们很快的请到了一个国语的牧师， 特别呢神恩待叫我们请到一个国语的牧师。 你们想那主任牧师大概也为期不远， 希望主任牧师为期不远。 所以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任牧师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任牧师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这个新的主任牧师也许一年的时间，也许两年的时间， 这个可能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 也许会更长的时间， 或者更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希望不是放在这个身上， 但是我们的希望不是放在这个身上， 我们是看到神整个的工作， 我们要看到神整个的工作。 这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这个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所以我们不是应该消极的等待， 所以我们不应当是消极的等待， 而是应该积极的工作， 但是要积极的工作。 所以打一个比方来讲， 所以比方来讲， 所以如果我们教会还没有新的主任牧师还没有来， 所以我们教会新的主任牧师没来的时候， 可能就像一个跛脚的人一样， 好像一个跛脚的人一样， 但是我们至少还可以行走， 但我们至少还可以行走， 至少还可以做工， 至少仲系可以做。 但是如果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都说我们在等这个新的主人，我们大家全部在等待的时候， 但如果话我哋全部弟兄姐妹都喺度等待嘅时候， 所以那教会就是个瘫痪， 教会系瘫痪， 就好像一个摊子一样， 好似个摊子一样， 我们既不能走也不能做， 不能走也不能做。 所以今年我们教会的信息是要传递信心， 所以我哋今年嘅我哋个主旨系要传递信息。 那传递信心就是有人要传。 传递信心就是有人要传、啊、 那也得有人乐意接才可以， 也都是有人要接， 不然没有办法传下去的。 如果没办法那就没办法，如果不是就没办法传下去。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九月份教会的祷告的事项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教会九月份祷告的事项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项目都已经出来有实施， 我们教会有很多事项呢都是已经成事项。 所以这些事工包括主日学的老师的训练， 这个主日学的我这个事工呢，包括主日学的老师的训练， 包括传福音的训练， 包括传福音的训练， 也包括门徒的训练， 也都是包括门徒的训练。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是看到神可以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所以我叫弟兄姐妹真是要看到我们神是可以使用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我们真的可以将我们所信的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不过很多弟兄姐妹会讲， 不过很多弟兄姐妹会讲， 说我有那个侍奉的心，却找不着那侍奉的门。 我有侍奉的心，但是找不到侍奉的门。 其实关键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自己。 但是其实关键是我们自己怎样看我们自己。 你知道在以前的英国有这样一个家庭， 我们知道当时英国有这样的家庭， 这个家庭是个牧师的家庭， 这个家庭是牧师的家庭， 但是很不幸这个母亲呢就很早就过世， 但是很不幸母亲很早过世， 于是呢他们这个家呢只有一个儿子， 他的家里面只有一个儿子， 有好几个女儿， 有好几个女儿， 他们的父亲从父亲到他的这个女儿都一致认为他们家的这个男孩啊是最有这个最聪明最有智慧的， 咁咧，全家咧都认为咧，呢个做男仔嘅咧系最有聪明智慧。 所以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培养这个儿子，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所以咧，佢哋就花咗好多嘅心力嚟培养佢，希望佢成为一个杰出嘅艺术家。 所以这个儿子呢，他是又学画画，也学做写诗歌等等。 咁呢个儿子咧又学画画又学诗歌， 不过后来他是成了一个醉鬼。 但后来呢他成为一个醉鬼， 而且有吸食鸦片的这样的恶习， 而且呢有吸食鸦片这个恶习， 后来年轻的时候他也就过世掉， 后来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所以但这个家里面却有三个姐妹呢却是非常的出色， 但是呢这三个里面这个家庭里面呢有三个姐妹却是非常的出色。 这其中一个姐妹的名字呢她叫这个Charlotte Bronte， 其中一个姐妹呢是 Charlotte Bronte， 就是夏洛蒂·布朗特。我们知道他写的一个小说非常的有名， 他呢这个就是中文译伯兰特女士，他写个小说呢非常的有名， 他写一个小说叫简爱， 他的小说呢英文叫做 Jane Eyre， 叫中文翻译为简爱， 所以是一个在英国的这个文学史上留下了相当的一个地位的一部名著。 咁咧，佢喺英国文学史里边一个相当重要嘅文著。 他的妹妹也不差， 佢个妹咧都系唔差。 所以艾米丽写了一本小说叫《呼啸山庄》。 呀，咁佢嗰个艾米丽，佢个妹咧叫做艾米丽，佢写个叫《呼啸山庄》。 所以也同样在英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著作。 所以呢在英国文学史上面呢也都是留下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 他最小的妹妹叫安妮， 她最小的妹妹叫做安妮， 她也写过一部小说， 也都是写过一部小说 叫阿格尼斯格雷 Agnes Grey。 OK， 她那个名字叫做阿丽斯格雷，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样的小说， 也都是非常著名的小说。 你看这个家庭，他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儿子身上。 你看这个家庭，只是将注意力放在这个儿子身上， 都以为只有这个儿子才会出名的。 他以为只是有这个儿子可以出名， 却都没想，他们的三个女儿却是成绩斐然。 但是呢，没想到他三个女儿竟然是成绩斐然。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也是不要看到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样的服侍。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要看见我们自己没什么能力，其实呢你是可以为神工作。 关键在于我们要参与， 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要 参与。当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给我们哪方面的恩赐。 当我们参与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是会给我们在哪方面有恩赐。 当我们开始做事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做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不断地把的恩典就加在你的身上。 我们看见神又会将恩典不断地加在我们的身上， 你会就越做越有喜乐的心情， 你就会越做越有喜乐的心情。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以利亚的经历， 所以今天看到以利亚的心， 我们知道他关键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 他的关键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看见神的作为。 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况之下， 在一个极大的困境之下， 他对自我的认知， 他对自我的认知， 他对周围环境的认知， 他对周围环境的认知， 他对他人的认知， 他对他人的认知， 产生了严重的扭曲， 有产生了严重的扭曲， 所以才会造成他精神的忧郁， 所以就造成了他精神的忧虑。 所以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 所以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 要想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 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 我们就是应该看到上帝的作为， 我们就要看到神的作为， 看到上帝作为的时候， 看到神作为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希望， 我们才会有希望。 上帝没有停止工作， 神没有停止工作，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停止工作， 所以我们都是不应该停止工作， 我们不应该放弃， 我们不应该放弃， 反而应该再接再厉， 我们要再接再厉。 最近有一个这样的卡通片， 有一个这样的卡通片 叫《功夫熊猫》， 叫做《功夫熊猫》， 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看过？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 熊猫可以学功夫 啊！一个功夫叫熊猫可以学功夫，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真是天大笑话！ 所以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事情， 没人呢这样相信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那个功夫的师祖啊，乌龟啊， 所以当那个功夫的师祖乌龟 用手一指说这个就是这个神龙勇士， 咁咧就用手一指就话呢个就系神龙勇士， 所有的人都不服气， 所有嘅人咧都唔服气。 首先是那个师傅， 首先系个师傅 就说这个熊猫怎么可以成为勇士？ 呢个熊猫点样能够成为勇士呢？ 所以他没有希望要教他， 所以佢冇唔想教佢。 其他的是剩下他那些师兄。 其他剩低嗰啲师兄呢？ 说我们练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成为勇士， 对啊、 把这个头衔给他一个熊猫。 咁样话，我咧，我哋练咗咁多年都冇能够成为勇士， 所以 将呢个头衔俾熊猫。 所以他们也给了他很多的苦头吃， 所以俾佢好多苦头食。 目的只有一个， 目的只有一个， 把这个赶走， 就将呢个熊猫赶走。 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电影， 我哋睇下一段嗰个电影。 我们来看看这个熊猫有没有放弃掉。 我哋睇到个熊猫咧，有冇放弃？ Technical problem. Yeah, 小暂时暂停。 声音。 Oh,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That was awesome. Go, Jack. Yeah, 谢谢。真正的勇士不会放弃。 真正的勇士是不会放弃的。 这是熊猫阿波说的。 这个是熊猫所说的。 他真的没有放弃。 他真的没有放弃。 果然凭着他的这样的决心。 果然凭着他这样的决心。 他成为了神龙勇士。 他就成为神龙勇士。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真正的勇士不会放弃。 真正的勇士是不会放弃。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更不应该放弃。 我们作为基督徒更加不应该放弃。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总应该比这个熊猫强一点吧。 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比熊猫强。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多谢你的恩典。 因为主你在我们当中。 因为你在我们当中。 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晓得虽然我们不配你的怜悯， 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配你的怜悯， 主你没有停止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但是你没有停止在我们当中 的工作，你的神迹奇事没有离开过我们， 你的神迹奇事没有离开我们， 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你的恩典是继续同我们与我们同在。 你呼唤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主。 你呼唤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主。 来建造主的教会。 来建造主的教会。 用我们有限的生命。 用我们有限的生命。 做那无限价值的工作。 做个无限价值的工作。 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多谢你的恩典。 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 借着我们今天学习以利亚这样的一个经历。 藉叫我们今天藉着学习以利亚的经历， 主，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 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 叫我们看到你的作为， 主，你激励我们的心， 求你激励我们的心， 愿我们的一生为主所用， 愿我们一生为你所用。 谢谢主，你看顾保守与我们同在， 多谢你，你看顾保守与我们同在。 我们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